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你要去一个人，到时候闹起来。 放心，闹不起来的。 直到第二天正式见面，061才明白池小池所谓的闹不起来有两层含义。其一，他把见面的地点选在了本地著名的空中观景旋转餐厅，那是个一块七分熟的剔骨牛排卖800块的地方，环境极为讲究，大家点菜说话都轻声细语，一旦高声立即会有腰间别棍的保安出面提醒。其二，杨妈虎，哼，池小池比他更虎。池小池那一身在秀场里磨出来的金贵气质着实不寻常，因此常常会有人忘记他是从一间众生杂居烟火纷扰，为着一头蒜都能掐着腰骂上半天架的筒子楼里走出来的。当天池小池把自己拾掇了一番，不说精心吧，至少和那间餐厅的气质相配。他来得很早，把菜都点好了，他点的都是中餐，他不至于在这方面刁难杨妈。杨妈和杨白华一起出现在餐厅门口时，池小池笑盈盈地迎了上去。刚跟成员照上面时，杨妈根本就没把他往勾引自己儿子的小臭不要脸上想。和杨妈想象中又娘又骚的形象不同，成员头发乌黑，没有染发，手上脖子上没有戴那些个鸡零狗碎，只带了一块除了价格不低调外哪儿哪儿都很低调的表。皮肤雪白，五官秀气，不知是不是人靠衣装的缘故，他自内而外透着一股慵懒的贵气，面有微笑却很难摸透他心里在想什么。杨白华发呆，他没见过好好打扮的成员。当初杨白华还说过成员家里不是挺有钱的吗，怎么还穿白衬衫牛仔裤啊？成员得意道，我穿白衬衫牛仔裤也好看呢。杨白华口上发问，心里其实门清，成员是为了不给他压力。就像现在衣衫整齐穿着小西装的成员，就给了杨白华一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让他只觉得自己矮了一头。他尴尬地叫了一声 小常。 杨妈一直在打量餐厅那过分精致的装潢，正是心虚时听到小程两字，又瞧见面前笑得礼貌又客气的青年，看到池小池只是一个人来的，杨妈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可以说这副嘴脸跟当年她接受程家提议答应杨白华和程渊结婚时的喜笑颜开迥然不同。池小池不会在意这个，身为集万千黑粉于一身的演艺圈人士，要是他在意别人看他的眼光，他早就抑郁了。他引着他们母子两人进了包房，这包房由一层竹帘和外界隔分开来，适宜谈话却不适宜吵架。杨妈显然也意识到这里并非自己的主场，他一时气苦，坐下时便追问道， 你爸妈呢？不是讲好要见面？ 伯母，我昨天跟伯父说的是看情况，我爸妈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况且我认为成年人的事情又不是初中生查价，没必要找父母来处理。 这话让杨白华的脸色青了又白，他开口岔开话题道， 成员，这个地方太贵了。 花的不是你的钱，是我掏钱，我当然要带伯母来最好的地方。 池小池对杨妈笑了， 伯母，我点了几个菜，您看着吃， 如果觉得不合口味，可以再点。 杨妈拉着个蚂蚱脸，一动不动。池小池心领神会。杨妈对自己这种态度，大概是已经从杨小燕或者杨白华口里听到了他们描述的版本，知道自己在杨小燕的事上不打算帮忙。所以在他眼里，失去利用价值的成员活脱脱是一个把他儿子拐带上弯路的小荡男。他们家找不到旁的门路替杨小燕解决事情，但杨妈又认为自己的儿子被成员带坏了。哼，对这么一个人低声下气，他根本做不到。所以他会采取什么策略，池小池心知肚明。菜上来了，他不吃，池小池吃，反正心里有火的又不是他。还没夹上两筷子呢，杨妈先坐不住了。 你多大了？ 快23了。 哼，小小年纪搞什么不好，搞这种羞死人的事情，毁一辈子。 怎么就毁一辈子了？ 男的和男的做那种事情不嫌臊得慌，要是世界上所有的男的都搞这种不正常的事儿，世界上的人都要死绝了。 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池小池心平气和。这世界上谁都有讨厌某样东西的权利，何况杨妈这个年纪，价值观已经是坚不可摧。池小池也不打算跟杨妈舌辩这个，而且池小池相信这不会是他真正的来意。果然杨妈下一句话是， 小燕的事儿你得帮忙。 来了，这是成员的最后一道坎儿。 成员和杨白华谈过恋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杨家人不可能接受这件事，因此如果让杨家人握住这个把柄，对成员来说永远会是个糟心的麻烦。过了这个坎儿，成员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功德圆满。池小池把嘴里的东西吞下，眼睛却看着杨白华。 得是什么意思？ 我听白华讲，你是成家的人，你们处对象也处了一段时间了，这事儿如果闹大了，对你们成家不光彩。 池小池歪歪头，似有疑惑。 闹大？谁要闹大？ 闹不闹大全看你了。 从杨小燕那里知道自家儿子被糟践成了个同性恋，杨妈震怒之余也找到了一条能给杨小燕解困的妙计。在杨妈看来，有钱人都要面子，面子就是命，面子大如山。跟个男的谈恋爱搞对象，要是被邻居亲戚戳脊梁骨，那是戳一辈子的事儿。因此杨妈志在必得。成员这种年纪的小屁孩他见得多了，看上去顶天立地，可一个个都是不经事的软蛋瓜怂，吓唬吓唬就能屁滚尿流的。见池小池不接枪，只闷头沉思，他乘胜追击。 你是唱歌的，你们家是做生意的，名声要是坏了。 池小池把筷子放下，静静地直视着杨妈。 我名声坏了，可以去国外读音乐学院。我家名声坏了，国外有生意。我在亲戚里名声坏了，我们天各一方，大不了不联系。 说到这里，他唇角一挑。 但你们名声坏了，能到哪里去？ 杨白华头皮一麻，不可置信地看向池小池。池小池笑容可掬地向后一靠。 这鸡可不是我一个人搞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大不了大家名声一起坏掉，公平合理。 杨妈没想到池小池居然压根儿不接他的茬，还反过来威胁自己，青筋都涨了出来。杨白华脸色铁青。 成员，我妈是着急，年纪又大了，你别威胁她。 我也着急啊。 池小池一摊手。 不过再着急也得把自己的尾巴藏好再出门。我看伯母这么在意名声，当然要帮她考虑。万一你的好名声传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姑娘愿意给你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四个字 稳准狠地踩中了杨妈的痛脚。杨妈差点跳起来，咬牙切齿地骂道： 死艾滋。 这三个字已经算是文明了，其后的内容是池小池拒绝描述的内容。总之，十全大补，营养丰富。但是杨妈才骂过两句，就发现四周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正恶地看向她，把她看得脸红耳热，本来能发挥出的十成功力都被硬生生憋回去，哼，内伤几何可想而知了。池小池不动如山。 伯母，可不能这么说杨白话。 他把一侧胳膊搭上餐桌说： 还有，你刚才说威胁，你弄错了，刚才不算威胁，现在才算。 他盯视着杨妈，笑眯眯道： 你们村的地址我知道，给你们买营养品的时候是我去寄的，如果你敢闹，我就敢说杨白华性功能障碍，发传单送锦旗，实在不行刻块碑竖在你们村口也是可以的，我们慢慢来，不急。 姚妈幸亏没有心脏病啊，不然听了她这番高论八成得抽过去。她几乎是尖声咆哮出声： 你个小娃子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不敢不敢，这方面您可是老前辈。 你 姚妈气得直喘，她在村里也是有名的泼辣，年轻时怀着第二个女儿，挺着大肚子还能跟对门打一个下午的嘴仗呢，有火都是劈头盖脸烧出来，哪有往下咽的道理啊。杨白华太了解自己的妈了，晓得下一步一定是动手，到时候保安冲进来会向着谁，简直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妈，算了算了算了。 算个屁。 他拉住杨妈，一边焦急劝说，一边恨不得把脑袋缩进脖子里。杨妈正欲发作，就听对面池小池慢吞吞的： 您还是悠着点吧，把您儿子的事情捅出来，别的我不敢保证，您在您村里后半辈子是吵不赢架了。 围观了全城的061此时唯一的念想是池小池这张嘴大概是被哪个不正经的罗汉开过光。随后杨百华拉着气得说不出话的杨妈全面败退，还险些把闻声而来的服务员撞个踉跄，并遭到了全餐厅的食客兼以鄙视和反感的目光洗礼。而池小池因为待在包厢里被竹帘挡住了脸，完美躲过。他收获了11点后悔值以及一顿除了他没人动过筷子的晚餐。 Thank you.